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2012至2016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综述。2012年以来，北京市经济总量接近2.5万亿，第三产业比重突破80%。2016年末，北京市常住人口比2011年年末增加154.3万人。景点99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去年北京市共有210万老年人接受了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。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，今年本市将继续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健康管理服务。连接北京通州与河北燕郊的潮白河大桥合龙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完工，年底具备通车条件，届时开车从河北燕郊进京仅需要15分钟。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，未来本市仍将加快公共交通建设，并下大力环堵。今年年内，预计包括万泉河桥、分钟寺、九仙桥三大知名的老堵点在内的百个堵点将被疏通。 沾满眼泪的信笺，落日下的车站在回忆中斑斓，那女孩温柔一吻陪伴她过一生，是勇敢让她能成长承担。收到结果喜帖，她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女孩终究选择离开，旋开回忆就旋律，在夜里悄悄打开，唱首歌曲终究人散，唱首歌送给那女孩。祝福他旅途更愉快，看见更美的未来，幸福让风带回来，挂在屋檐上摇歌曲终究人散，唱首歌送给那女孩，祝福她旅途更愉快，看见更美的未来，幸福让风带 摊开手中青春沾满眼泪的信件，曾经在落日下的车站舍不得分开，两行回忆的泪闪湿了过去的依赖，唱首歌送给那女孩，唱首歌她还是男孩。 来自于萧煌奇，旅途愉快。说整个曲风也好，说歌名的旅途愉快也好，你会以为是很洒脱的情感，但是看到歌词里面的白发暮年，我才知道最后的那一句唱首歌他还是男孩，应该是希望回到最初吧，真的是洒脱而且又心酸。这首歌曲出自于萧煌奇2011年的专辑，专辑当中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。对了，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孤独和弦。969都市夜归人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，不散不见。

李克勤的《爱不释手》是林夕的作品，据说这首歌是人来人往的前传，唱的是感情最终都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残酷现实。从前相爱，渐变相处，然后缩手，然后变生疏。后来林夕可能觉得太悲情了，又写下了《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，我也开心饮过酒》这样的经典长句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可以两首歌一起听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林夕的作品，陈慧娴演唱《把悲伤看透时》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七十大品牌3000家 4S 店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！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。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803699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炎夏更炎，寒冬更寒，我已无法自控。算了吧，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。最后，天是不会塌下来的，给我几千年吧。以往大殃大祸，我都有力回天。我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你。记住，命由天定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让我们与陈冲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保护我们蔚蓝的天空。 下我的防备变成了灰，我还要谢谢你分享了狼狈。怎么会是一种罪，彻底将回忆灌醉，潇洒的干杯。我怎么会想忘记某一个人，到头来时间都被浪费。很想只背着我的吉他，剪掉长的头发，放弃我的挣扎。你讨厌我吧，我还要谢谢你成全了眼泪。曾经我是你的那个最挚爱的那个，嘴边经常挂着你想念的我，如今谁是你的那个，你转身以后我就没打听过。原来我也是你那个伤了心的那个，被你忽略的事我不想再说。我不是那个那个，那不是我。潇洒的干杯，我怎么会想忘记某一个人，到头来时间都被浪费。我很想只背着我的吉他，剪掉长的头发，放弃我的挣扎。你讨厌我吧，我还要谢谢你成全了眼泪。曾经我是你的那个最挚爱的那个，经常挂着你想念的我，如今谁是你的那个，你转身以后我就没打听过。